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16章关系。因为秦东之的存在，周春从头到尾也没敢多说几句，大概是因为之前秦东之的出柜经历还是给他留下心理阴影了吧。反倒是秦东之对他接受的挺快，一顿饭不尴不尬的吃完了，袁子峰一只手揣在裤兜里往前走，没曾想秦东之居然跟了上来，而且距离极近。袁子峰诡异的扭头看他一眼，他居然道： 我们聊聊。 有事儿？ 嗯，有，我想和你聊聊厉玉锦的事情。 袁子峰是千想万想都没想到，为什么这个人居然和厉玉锦扯上关系了。他也从来没在厉玉锦那里听说过有秦东之这么个人，因为平时听多了周春的八卦，他知道秦东之是从南方来的，家住在南方。怎么会？袁子峰步伐一顿，眉头轻轻地皱起来。你们认识啊？ 嗯，他最近这段时间状态不好，是因为你吧？ 啊？袁子峰一怔，紧接着嘲讽似的扯了扯嘴角。你和他什么关系啊？ 与你无关，总之你需要告诉我，你最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。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？还是说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，又看上他了？出乎意料的是，秦东之的脸居然诡异的红了一下，紧接着眉头狠狠地皱起来。 我说了跟你没什么关系。 袁子峰只懒洋洋扫他一眼，扭头就走。我和厉玉锦的事情也和你无关。 你， 袁子峰一下打开秦东之伸来的手，加快步伐，快速跟上周春他们。秦东之和厉玉锦之间的神秘关系，让袁子峰开始注意秦东之这个人，然后发现他一周很少有时间去上课，神出鬼没的，在学校里面几乎见不到人。除此之外，他身边的莺莺燕燕也不少，有男有女。但袁子峰从来没见到他跟厉玉锦见过面，更是从来没听厉玉锦提起过秦东之。此后一段时间，袁子峰就没怎么见过秦东之了，而厉家也是出乎意料的安静，安静到一种近乎诡异的程度。要知道，厉家家大业大，人数众多，光是钱财的争夺就要牵扯无数了，几乎每个月都能闹点事儿出来，然而这个月却异常的安静。袁子峰总觉得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不过这一切都和他无关。半个月的时间匆忙而过，当袁子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李琴书的时候，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。他在宿舍坐了很久，突然打进来一个电话，是之前他叫来帮李琴书做卫生的家政。电话回访，询问他对服务满意不满意。挂断电话，袁子峰突然产生一股冲动，手机往兜里一揣，出门打了个的，就往李琴书家去了。不是为了报复李锦，不去想什么掉面子，也不去想如何面对李琴书。这一瞬间，袁子峰什么都顾不得考虑了，他只知道自己如果再不见他，就真的要把自己给憋屈死了。李琴书的房子虽然是小户型，但是地段不错，小区绿化也做得很好。填了访客登记表之后，袁子峰凭着记忆往最里面走。他 他猜测这个时间李沁树应该在上班，毕竟是周三工作日。只是当他推开房门的一瞬间，突然意识到李琴叔好像是在休假来着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拉着拖鞋的李琴叔举着一根棍子从卫生间里探出一个头，当看到是袁子峰的时候松了口气，把棍子放下去，紧接着眉头皱起来。 有事吗？即便是知道我家的密码也不要随便进来，不然我完全可以告诉警察你擅闯民宅。 李琴叔的话听得袁子峰一愣，准备的千言万语瞬间卡在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 有事吗？ 李琴叔静静地看着他，神色毫无波澜。事实上，袁子峰是被他这冷漠的态度整懵了。如果仔细观察，就能看得出来，李琴叔眼下略有青黑，俨然是失眠挺久了，整个人显得有点蔫儿，疲倦得很。但此刻的袁子峰却只是盯着他看了半晌之后说道，那个没什么大事。 哦，那麻烦你离开我家吧，以后也不要再随便乱闯了。 袁子峰眉头一皱，下意识开口狡辩道，李雨锦那事儿，我承认我最开始确实为了他而接近你，但是后来我那个……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说什么，说出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喜欢上他了。可遥想当初，袁子峰对于喜欢李琴叔这事儿是嗤之以鼻的，谁曾想才过了这多长时间啊，就啪啪打脸了。他觉得有点说不出口，张了张嘴后沉默地看着李琴叔。李琴叔静静地听了会儿，见他不再继续了，这才开口道， 没关系，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也不会介意什么，毕竟我们俩之间也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而已，我并没有真正的上钩，所以你也无需自责，不是吗？ 可是我…… 行了，这件事就这样吧，当然以后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也欢迎经常联系。 那我和你…… 其他的还是算了。子枫，我真挺觉得没意思的，大概是我对爱情的期待比较高吧，所以特别不能理解你们这种拿感情当儿戏的心情，我想我们的三观应该不太合适。 可是我…… 先回去吧，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是可以找我。 李琴叔望着他，眼神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袁子峰被他堵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觉得满心的烦躁和愤怒无处宣泄。他看着李琴叔那平静无比的眼神，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，李琴叔，你就一点也没喜欢过我？李琴叔先是一怔，紧接着扯起嘴角笑了笑，揉着他的脑袋， 嗯，傻孩子，你瞎想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晚辈的。 袁子峰望着他脸上无懈可击的笑容，觉得自己这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敲击了一下，狠狠地震荡又疼痛，让他一瞬间说不出话。李琴叔的表情是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可在他看来却是冷漠至极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